若能够永不失去，何以你今天竟想找寻伴侣？ 攜著手，但什麼可以擁有？纏在那頸背後，最美麗長髮未留在我手，我也開心飲過酒。 北京时间的16:08，欢迎锁定收听好音乐99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听到这首歌来自潘越云的《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》。音乐留声机是答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，那么这一时间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也可以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。而现在呢，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，可以查看购买你所喜欢、感兴趣的产品。里面有一个红码头卖红酒的专场，里面大概是有20多种的红酒哈，保证每一口红酒都是正品，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。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啊，就是价格的优惠了。我们来听完这一首歌，来自潘越云的《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》，也请所有听众来点歌。 轻地拨头发，我说算你狠，善用无辜的眼神，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，我说算我笨，软不隆冬的耳根，只为一时的气氛，搞一肚子的气氛、yeah。写进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离别人身上又何来去，等我一个人在这里吹着空气，我们过得很好真的没关系，我过得很好没关系，你真是没什么良心，把我就这样抛弃，我真是什么出息，对你还放不下去，喝什么酒解什么愁，喝一杯请你走路不必回头，午夜过后酒吧门口，我走了一面太阳飞来很火、yeah， 我说算你说了两次我就当真，我说算我笨，软不隆冬的耳根，只为一时的气氛，搞一肚子的气氛、yeah。看到你，我就想到过去，做一个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 Shut up， 你到底哪一点在不爽，是你不平衡，做帅的事男人最要命的自尊， you know，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，放思春的种子每天春春春，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，你要学学那个篱笆里真的先小春，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，我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有一个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视线又何来去，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了空气，我要过得很好真的没关系， 我过得很好没关系，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有一个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 你 的人视线又何来去，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了空气，我要过得很好真的没关系， 我过得很好没关系， 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-5-9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-5-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 13488662345。 听说你在学车？ 对啊，北京公交驾校，61年国企驾校，小车、大车、摩托车都能学。我的朋友都是在这学的，口碑特别好。 我也要去，怎么报名？ 报名就打83701668，83701668。

旅游公路了哈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哈，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。我们继续来听歌，这一首歌来自梁朝伟的《伤心的情人》。 带着满心的伤痕，却不肯让你走出寂寞的门。别再成为伤心的情人，每次为爱做无谓的牺牲，心痛会让你明白，让你悔恨。伤心的情人，寂寞却又用情太深，宁愿为爱付出一生，爱恨对错从不敢问。伤心的情人，你知道谁是真正爱你的人，为何当初扣上心门，把心放给一个你不值得等的人。带着满心的伤痕，却不肯让你走出寂寞的门。别再成为伤心的情人，每次为爱做无谓的牺牲，心痛会让你明白，让你悔恨。伤心的情人，寂寞却又用情太深，宁愿为爱付出一生，爱恨对错从不敢问。伤心的情人，你知道谁是真正爱你的人，为何当初扣上心门，把心放给一个你不值得等的人。伤心的情人，你害怕寂寞却又用情太深，宁愿为爱付出一生，爱恨对错从不敢问。伤心的情人，你知道谁是真正爱你的人，为何当初扣上心门，把心放给一个你不值得等的人。伤心的情人，你害怕寂寞却又用情太深，宁愿为爱付出一生，爱恨对错从不敢问。伤心的情人，谁是真正爱你的人，为何当初扣上心门，把心放给一个你不值得等的人。

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吴克群演唱的《音乐让我说》。现在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有福利了！为了响应国家“一带一路”的号召呢，此时啊，正在收听的听众，我们959联合 M 四移民，每月给到我们的有意愿的移民听众50个名额，免费希腊移民考察团的名额哦。欢迎大家拨打移民专线，微信手机头号189-0119-6670前来咨询。说到希腊移民哈，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教育问题。那希腊移民呢，子女的教育应该怎么办？希腊现在教育发达，诸多的国外著名学府在当地开办直属分校。作为欧洲文明的起源地呢，希腊在数学、艺术、哲学、神话、文学等方面的造诣啊，都是有目共睹的。此外呢，持有绿卡未满18周岁的子女，在当地上学6年呢，就可以直接入籍，成为欧盟公民，可以自由通行欧盟各个国家，享受当地的福利待遇。3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25万欧元购房，100%获批，一人投资，3代永居，26个申根国自由出入。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-0119-6670，189-0119-6670。接下来继续来听周慧的《约定》。

一座海南岛，不过山海天，央企震撼制作，鲁能山海天，铜鼓岭的富养林寺，宝林河的壮美风貌，七彩珊瑚海的美轮美奂，这些自然之美，每天自在畅享。50至120平一线海景准现房，全系闪耀发售，居住、投资、度假，皆为上乘之选。看房专线：13581581683，13581581683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升级。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由萧亚轩演唱的一个人的情歌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张雨生带来的《大海》。我们的节目叫音乐留声机，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疯是疯狂的疯，特是特别的特，疯狂特购。那我们的点击下面的听主播可以来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，我们呢说不定下一秒就是你要听到的歌曲了。另外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已经开通了，点击下方的逛商城可以查看你想购买的商品，边听广播边购物。好，继续来听张雨生《大海》。 潮来潮去无劳无功，想把每朵浪花激情，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，猛然回头你在哪 曾经的爱，就让我拥你。 生机，我是牧言。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张雨生演唱的《大海》。张雨生的《大海》呢，收录在1992年发行的第四张个人专辑《同名专辑·大海》当中哈。相信大家对这首歌呢，现在依然是耳熟能详。这首歌的词曲包括制作，都是由陈大力和陈秀楠合力完成的。那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。同时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疯是疯狂的疯，特是特别的特，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。另外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已经开通了哈，你可以在里面查看你想购买的商品，边听广播边购物。继续来听蔡琴《你的眼神》。 感觉如此深，心抬起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露痕迹。虽然无言无语，叫人难忘记，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。